角落照进了一扇门窗，驱散长空的浓雾，融化大地的冰霜，驱散长空的浓雾，融化大地的冰霜。啊，我爱阳光，我爱阳光，给我光明，给我希望。我爱阳光，我爱阳光，给我光明，给我希望。霞光吹开鲜花的笑脸，温暖人们的心房。吹开鲜花的笑脸，温暖人们的心房。啊，我爱阳光，我爱阳光，给我热情，给我力量。我爱阳光，我爱阳光，给我热情，给我力量，给我热情，给我力量。